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RTC 中数据统计上篇。当你使用 WebRTC 实现一对一通话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实现数据监控。数据监控对于 WebRTC 来讲啊，就像人的眼睛。那你有了它，你就可以随时了解 WebRTC 客户端的运转情况。在 WebRTC 中呢，可以监控很多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收了多少包，发了多少包，丢了多少包，以及每路流的流量是多少。这几个呢，是我们平常最关心的。除此之外啊， WebRTC 还能监控当前直播系统中收了几路流，发送了几路流，视频的宽高、帧率等等这些信息。那有了这些信息，你就可以评估出目前用户使用的音视频产品的服务质量是好是坏了。当发现用户的音视频服务质量比较差时，尤其是网络带宽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降低视频分辨率、减少视频帧率，甚至关闭视频帧等这些策略呢，来调节你的网络状况。当然了，还可以给用户一些友好的提示信息，以增强用户的体验感，对吧？比如说，当发现丢包率比较高时，可以给用户一个提示信息。这个信息呢，可以是你的网络目前较差，那建议怎样怎样怎样，对吧？如果确实网络质量比较差的时候，还可以在底层呢，自动做网络链路的切换尝试，从而呢，使这个网络质量能有所改善。鉴于这些统计信息的重要性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 WebRTC 中都能监控到哪些统计信息。那在 WebRTC 中可以统计到的信息呢特别多，按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是 inbound RTP， 第二个 outbound RTP， data channel 等等等等。那至于更多的信息类型呢，你可以到文末查看参考中的内容。对于每一种类型， WebRTC 都有非常详细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呢，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做详细的介绍。实际上啊，我们要查看 WebRTC 的统计数据，其实你不必开发一行代码，只要在 Chrome 浏览器啊输入 chrome://webrtc-internals 这个 URL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统计信息了。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有页面创建了 peer connection 对象之后，才能通过这个 URL 地址来查看相关内容。如果你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就是没有创建连接，那这些信息你肯定是看不到的，对吧？那我们稍微想一想就能知道，在 WebRTC 内部呢，它实际会记录每一个存活的 peer connection 对象。那通过上面的网址，你去访问它，通过 Chrome 浏览器就可以将这些数据呢，从 WebRTC 中提取出来，最终展示到你的眼前。文中接下来的这张图呢，是从这个统计数据页面中截取出来的。从中呢，你可以看出 WebRTC 到底都能统计出哪些数据了。通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出啊，它都统计了以下这些信息。第一个呢，是接收到的音频轨的信息 ,track receiver-5。第二个是接收到的视频轨的信息 ,track receiver-6。然后是发送的音频轨的信息 ,track sender-5。发送的视频轨的信息 ,track sender-6。等等等等。从上面的描述中你可以看到，这些统计信息呢基本上包括了音视频的方方面面。通过这些信息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质量分析了。比如说啊，通过接收到的这个音频轨的信息，你就可以能分析出你的网络丢包情况、传输速率等等，从而判断出你的网络质量到底如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接收到的视频轨信息和发送的视频轨信息为例，向你详细介绍一下这些信息中包括了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接收到的视频轨的信息。那在浏览器上只要点开 receiver-6，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类似于文中接下来的这张图显示内容。大体上通过这张图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路视频轨总共收了多少数据包，收了多少字节的数据，以及每秒钟收了多少包、多少字节的数据。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视频从开始播放到截图时丢包的总数以及丢包率是多少。当然了，这里还有很多其他信息，这由于截图的原因呢，就不能全部展示出来了。了解了接收到的这个视频轨的信息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发送的视频轨的信息，它与接收到的这个视频轨信息描述呢，内容基本是相同的，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一个是接收的数据，另一个是发送的数据。它的这个信息图呢，我也在文中做了展示。通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在发送的视频轨信息中呢，包括了 WebRTC 发送的总字节数、总包数、每秒钟发送的字节数和包数，以及重传的包数和重传的这个字节数等等信息。通过上面的讲解，我相信你已经知道 WebRTC 在信息统计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细致、非常全面的。那由于篇幅的原因呢，这里我就不能将所有的内容进行一一讲解了。那你可以在自己的 Chrome 浏览器中输入 Chrome 冒号杠杠 WebRTC 杠 Internals 来查看更详细的信息。既然浏览器可以看到这么多与 WebRTC 相关的统计数据，那你可能不禁要问，这些信息是从哪来的呢？是否有相应的 API 能够获取到这些信息呢？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吧？ WebRTC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PI， 叫做 GetStatus。 那通过这个 API 呢，你就可以获取到上面的所有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 GetStatus 呢，它的基本格式。那大体上呢，如文中代码所示。关于这个 API 啊，这里有几点需要向你说明。那第一个呢，是 GetState API 呢，是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方法，用于获取各种统计信息。第二个呢，是这个方法的 Selector 参数是可选的。那如果为 None 呢，就是收集的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所有相关的统计信息。当然，你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个 Media Stream Track 类型的参数，这样它就可以只收集你感兴趣的部分的 track 的相关信息了。那第三个呢，是这个函数返回的是 promise 对象。如果你给 promise 对象的正分支呢设置一个回调函数，那当 getState 方法调用成功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回调函数来获取到你想得到的这个统计信息了。第四个是获取到的统计信息是以 RTC State Report 类型进行返回的。所以每一种这个类型的统计信息呢，它都是一个 report。 那为了让你有更深刻的感悟呢，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具体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啊，通过调用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就可以获取到你想得到的所有的统计信息了。如果在浏览器上指向上面的代码，它大体上呢会得到文中所展示的这个结果。从这个结果中你可以看到，每个 report 的对象包括了三个字段。那第一个是 ID，对象的唯一标识是一个字符串。第二个呢是 timestamp， 时间戳，用来标识这条 report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第三个呢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report 的类型。那这个 report 的类型呢，实际它有一个基类型，就是基础类型，它们都是 RTC state type 这个类型分衍出来的。那对于每一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统计报告呢，实际它还有更详细的这个类型，实际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种类，就是这个统计信息的种类是一一对应关系。那你可以参考文末的这个表格去看这个详细的信息。也就是说，对于每一种 RTC state type 类型来说，它又细分中这个17种不同的子类型。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什么 outbound RTP、inbound RTP。在上面三个字段中呢， type 是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对吧？每种类型的 report 都有它自己的格式定义。那因此呢，当你要获取更详细的信息的时候，首先要判断出这个 report 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再根据类型这个转成对应的这个 report 对象，再将信息取出来。咱们举个例子啊，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 inbound RTP 类型的这个 report 和 outbound RTP 类型的 report 就有个非常大的这个区别。那通过文中的这个对比图呢，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啊，inbound RTP 里描述的是与接收相关的统计信息，而 outbound RTP 中呢，描述的是与发送相关的各种统计信息。总体来说呢，通过上面的讲解，我想你应该就可以通过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 state 的方法来得到你想要的各种统计信息了。当然，你还可以通过向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 state 的方法中呢，设置参数，或不设置参数来决定你要获取信息的多少，以及要获取哪些统计信息。那 WebRTC 的这些统计信息呢，对于真实的场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音视频的各种服务质量的好坏都是通过它们来决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统计信息是与传输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发了多少包、收了多少包、丢了多少包。通过这些信息呢，你就很容易的能够评估出用户在使用你的产品时是否出现了问题。最后又到了思考时间，那本文呢，你要思考的问题是，对于网络相关的统计信息是如何计算的？举个例子说，如果 A 向 B 发送了1000个包， A 怎么知道 B 有没有收到呢？那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丢包呢？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